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十五集，要说织女莫若母，池瑶稍一反思也没什么胃口，却想起某人，那个和他完全不同的人，情绪毫不掩饰，开心是开心，委屈是委屈，像小孩一样喜欢惊喜，小心思多如牛毛，是直肠子又处处心细。他独来独往惯了，自以为没受江燕影响，事实却是江燕在他的生活中处处留痕。如若不然，他不会在这个时候想到他，也更不会在酒店对面看到他。 瑶瑶， 池瑶深吸一口气，回过神来。 怎么了？ 我问你今天要不要回家？ 不回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 那我跟你姑走了，你自己回去。 池瑶尽量不让自己的视线焦灼在对面，他神游地点头。 行，你到家给我电话。 送池女士上了车，池瑶没有走到对面去，而是拿出手机打了电话。他看着男生独自站在路牌旁，手里好像是牛奶，插着吸管，想起来就抿一口。所以十分钟前江燕给他发消息，问他吃完饭没有，原因在这儿。电话才响一声就被接通了。 吃完了？ 你看过了。 江燕倏地抬头，池瑶就在他正对面，身边有车有树，黑压压的，他身立其中，与其融为一体，又是唯一亮色。他穿着一件厚外套，长发被绑得高高的，更显脖子修长。 过来吧。 池瑶把手机挂了，看着他在绿灯亮起时向自己奔跑而来，带着茂密的盛意，几乎要将他席卷。江燕离他太近，连寒意都被驱赶。池瑶明知故问： 你来干嘛？ 接你。池瑶把手放进口袋，仰起头看江燕。 刚刚要是我没看到你，可能就直接回去了。 我好像没考虑那么多。 冒冒失失。 江燕抓了抓头发。 大概是我坚信我能接到你吧。 如果错过了呢？ 那我就去找你。 池瑶微怔，江燕低头将他完全看在眼里。 总能找到的。 天气越来越冷，池瑶年轻时还会讲究风度，大冬天也要光着腿，现在不会了，该穿多少穿多少，生病实在太磨人，他折腾不起。他小时候体质差，是坚持跑步才有好转，就因为上次夜跑出的事儿，除了和江燕那回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出去跑步过。这阵子生病，估计也跟他在运动方面懈怠了有关。他倒有心把夜跑改成晨跑，无奈才坚持两天就再起不来。真的太冷了，哪有人大冬天不摊被窝的？不过江燕让人送来的那些汤好像真的挺有用，连着好几个晚上，他那遇冷就手脚冰凉的毛病也没有出现。这天又送汤，池瑶喝了两碗，拿出手机对江燕说： 订这些汤需要不少钱吧？我给你转账。 不用，小姨介绍的，那人是小姨的老朋友，没有收钱。 可池瑶不想欠人人情。 那等哪天有空，我请你和你小姨吃个饭。 然而并不需要有空，两天后池瑶便在外边偶遇了季瑞。那天下班，池瑶和姚敏敏约好一起给全身做个护理，要了两人的包房，将衣服脱了换上浴衣。池瑶趴在床上和对面的姚敏敏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。姚敏敏说起自己和那男演员的事儿，他们俩磨了两三个月，还停留在暧昧的阶段，始终没有进展。姚敏敏嘴上无所谓， 心里还是不舒坦的。 不行就换一个。 那不行，我还没尝过它的味道呢。 池瑶憋笑，又听他煞有其事地说， 哎呀，你别笑，我说真的。 姚敏敏不是第一次玩姐弟恋了，认真来算，她的几段恋情里有一半的对象都比她小，而且是一个比一个小。别看那男的在众多女粉丝中混得游刃有余的样子，实则他才刚毕业不久，还是个小鲜肉。池瑶记得姚敏敏的前任好像比她大两岁，可她不太满意，只说 还是弟弟好。 弟弟到底有多好呢？池瑶想到江燕。这段时间因为汤的关系，他和江燕基本每天都要面对面坐上半个小时以上，有时是在他家，有时是在江燕家，一来一回难免会有点小差池发生。就在前天最后一盅补汤送达，池瑶照例去叫江燕，他那边没关门，应该是回来的急，鞋子也没摆好，就随意拖在门口。 江燕。 一时没人应，池瑶估计他在卫生间，也没有继续往里走的打算，想着先回去给江燕发条信息让他过来就好。他才转身，身后就传来声音，怎么了？他毫无防备回头，就看到男生美好的肉体，也不是小女生了，害羞谈不上，惊艳是真的。江燕很白，白得干净清爽，一点也不平板干柴的身材，肌肉蓬勃有力，线条像是精心描过一般深浅分明，人鱼线没入裤腰，也未免太过养眼，让人想入非非。池瑶得承认，有那么一瞬间他缠江燕身体，缠到当晚就做了个梦，他梦见热带雨林有小兽伏在暗处，潮湿的泥土肥沃，有排蚂蚁在树叶下爬行，彼时雨滴落下，雨势由小变大。池瑶，你看看我。这声音过分熟悉，池瑶疑惑地看过去，见到的赫然是江燕的脸。她站在丛林里，雨夜将她的脸割裂出无害与阴质，笑的时候眼里有光，睫毛的阴影透在鼻梁上砍出一道褶。江燕弯过手指捏起叶尖，绿叶的锯齿划破她的指腹，绒毛浮动，带动花瓣的舒展。池瑶鬼使神差地说， 你好没礼貌。 是吗？江燕向他走近，可是还有更不礼貌的。 池瑶喉咙发干地睁开眼，室内的熏香闻得他恍惚，他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。给他推背的技师以为是手力不对，细心地问， 是太重了吗？ 没有，正好。 按摩过后，姚敏敏还想再躺会儿，池瑶自个儿去洗澡。更衣间里，她脱了浴衣，关上柜门时，却见隔壁在看自己的女人有些眼熟。电光火石间，她想起女人是谁，而季瑞比她更快，快速看了眼她光裸的姣好身材。池瑶的腰腹平坦，胸是胸，臀是臀，从紧实的线条就能看出有运动的习惯，给本就凹凸有致的身材加分不少。她外甥的眼光真好。 你好啊。 季瑞摇了摇手里的钥匙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